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79集，邪雨入梦。展昭一脸被戳穿了心事的怨念，继续折磨白玉堂。太师在一旁看着，乐呵呵跟众人说笑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似乎心不在焉。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正闹的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。庞玉放下手里的卷宗，看他爹。 爹，你有心事儿？ 庞太师一愣，一旁包大人正接包夫人递过来的参茶，喝了一口，摇了摇头。 你说你还有脸号称大宋第一奸臣啊？一点心事都藏不住。 大宋第一奸臣？ 爹，那是以前，现在啊，好多啊。 哦，那现在是什么？ 大宋第一草包。 草包？还不如奸臣。 外人不了解太师而已。 小四子伸手揉了揉太师圆滚滚的肚皮。 小胖胖该减肥了，正好我也想减肥，我们搭伴儿吧。 小四子话刚说完，公孙拽住他，往他嘴里塞了另一块桂花糕。小四子捧着腮帮子嚼着，脸好像又圆了些。太师哭笑不得。包大人进去换了一身便服出来，坐下看太师。 你到底跟着去干嘛？你不是一直想着最好别出巡，在开封留着陪香香吗？ 众人听到这里也好奇，太师这的确是有些反常。 那什么，红鹰寨是不是在应天府附近？ 嗯，离应天府十几里地的样子，因为山路比较多，所以加起来，普通人大概徒步一个时辰左右的路程。 太师，你想去应天府呀？ 应天府附近有一个许县。 展昭和殷侯都熟悉红鹰寨周边的地理，闻言点了点头。 许县是很小的一个县城，不过因为是多条官道的交叉口，所以来往的商贾特别多。 我20多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被派去应天府查一桩案子。 众人都记得之前的确有提起过，庞太师曾经有一段时间当过朝中侍卫，后来似乎转去了三司，又在大理寺待过一阵子。 派你去查案？你在大理寺任职的时候？ 啊，有差不多20年了。 开封府虽然掌管各种刑案调查的工作，但大宋朝调查案子的衙门并不是只有开封府一个，三司和大理寺也是有的。其中三司有很多捕快，常年在各地巡查，追捕一些朝廷侵犯和江洋大盗，而大理寺掌管的基本都是跟官员有关系的案件。 你查的是哪个官员？ 包大人摇了摇头。太师以前在大理寺当过职，所以他对官员干坏事那条底线把握得很准，至今为止最多踩界，却从未越过界，所以他都拿太师没辙。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应天府知府贪赃枉法，害死众多灾民的大案子？这算是先皇那时的第一大案了吧？ 包大人点头，这个案子当年轰动一时。应天府知府是二品大员，他位高权重，还有一部分的兵权。秦淮一带原本富庶，也算相安无事。但有一次淮河发大水，朝廷派发的救灾钱款被盗贼抢了，导致救灾受阻，死了几万的灾民。当年这件劫案震惊朝野，先皇震怒，命欧阳老将军带兵马将秦淮一带所有的盗贼都清剿。可经过欧阳将军的暗访，得知秦淮一带的山贼非但没有劫走这批赈灾款，反而是将自己的钱财拿来救灾，而且当时江湖上流传这事情是衙门内的人监守自盗。山贼什么都敢抢， 但没有哪个人敢抢赈灾款，除了怕天打雷劈，还因为这样的人以后根本无法立足于江湖。于是经过一番调查，基本确定了是当时的应天府知府刘天搞的鬼。 当年大贪官刘天被正法的事情谁都听说过吧，跟许仙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是被大理寺派去查应天府周边其他州府县的官员的，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嘛，最大的靠山都倒了，那些狐尊自然不能放过。不过到了许县之后，经过调查，那县令很干净，于是我准备回开封。当夜和那县令喝酒的时候，那县令跟我说了一件事。 众人都有些好奇地看着太师，太师皱着眉头。 那县令可能也是喝多了，他跟我说应天府附近的山里有一个红鹰谷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下意识地看展昭和殷侯，展昭搔了搔头看殷侯，殷侯想了想也摇头表示闻所未闻。 为什么叫红鹰谷啊？和红鹰寨有关系吗？ 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讲的瀑布下水潭里面长了很多红色的水草？ 嗯， 那种红色的水草呢，从水面上看的确很像是水底下长满了火红的樱花一样。这种水草是红鹰寨附近连片的山里的特产，只要有水的地方基本都有这种红色水草。 啊，也就是说只要山沟底有水，有这种水草，随便哪个山谷都可能是红鹰谷。 大概是吧，可以问问我娘。 这红鹰谷有什么问题？ 那些人跟我说，红鹰谷里有一个骷髅坑。 什么坑？长得像骷髅？ 不是，是那个坑里有至少几百个骷髅头，而且只有头，没有身体。 那县令喝醉的胡说八道吧？ 对啊。 我听到的时候也这样想，但是后来县令跟我说，红鹰谷里镇着一个魔物。 镇着，封印的意思。 那个魔物一旦放出来是要天下大乱的。 众人听后沉默良久，随后都笑了。赵普拍了拍庞吉， 太师，几乎每个地方都会有这种传说。 嗯， 你也算见过些世面，没理由被这种小把戏给糊弄着吧？ 如果只是传说，我自然不会上心。起先他讲起，我也当他喝醉讲笑话。可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 什么梦？ 梦里有一个长着羽毛的男人，被很多锁链困住，困在黑暗的山谷里，四周围都是血一样恐怖的花朵，而那个人脚底下都是骷髅头，铺了密密麻麻好几层。那估计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恐怖的一个梦了。 然后呢？ 众人虽然不相信，但是对太师的梦却很感兴趣。 那个人在挣扎，锁链哗啦哗啦的响，他还求我，他说他叫邪雨，被关了200多年了，让我放他出去。他不想再等20年才重见天日，他好饿，想吃人。 众人都一皱眉，小四子就近爬上白玉堂的腿，钻他怀里。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。 我也这样想。第二天清早醒过来，我就随口问那县令，昨晚喝醉的时候说的红鹰谷里镇着的怪物长什么样，叫什么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自然是没见过，但是听过传说，说是一个长着羽毛的男人，叫邪雨。 这么邪门？ 我当时也跟你们一样的表情。但是那县令后来又安慰我说，据说那怪物200年前被一个神仙封在了山里，出不来的。 众人歪着头看着庞吉。良久，白玉堂先开口：“ 是不是那县令捣鬼，设计骗你啊？” 我也这么想， 可是等我回开封府之后没多久，就听说那县令不见了。 什么？不见了？ 他夫人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羽毛，他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但是他只是失踪，尸体也没有，所以朝廷当他是辞官不做了，后来派了新的官员接任。 你当时没查？ 哎呀，呵呵，我回开封府往上爬还来不及，谁管得了这些个。不过 这一转眼正好20年了，是不是？ 太师点了点头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那东西说他20年后会出来。太师给众人讲了他20年前的一次经历，解释了为什么他这次会主动要求跟着一同出巡。晌午的时候，展昭等人聚集在太白居的雅间里吃饭，边吃边讨论关于邪雨和红鹰谷的事情。 有什么神仙或者妖魔鬼怪是长着羽毛的吗？ 长着羽毛又是人身的吗？ 鸟人。 公孙拿起个包子就塞小四子嘴里。 不准讲脏话。 红鹰谷还有邪雨，没听兰慈提起过呀。200年前镇在山里的妖精还吃人，什么东西，山妖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哪儿不对劲儿。这时就听到庞玉叹了口气，众人都转过脸看他。 怎么了你？ 当然不对了。 哪儿不对？ 就问题就是就根本没好处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